我就唔好，我就唔好好啦。因为我把声本来已经系沙哑噶啦，啱啱翻嚟香港仲话时差啲，咪差上加差。所以我尽量讲得慢啲，希望你哋讲得清楚，听清楚。如果听得唔清楚都唔紧要，唔好掟嘢。啊，不过唔紧要，堂会大你掟唔中嘅。我哋所信嘅叫基督教，我谂你都会听过，就系我哋有时会澄清耶稣系我唔系我哋嘅教主，系咪啊？耶稣系咩主啊？耶稣系我哋嘅救主，唔系教主。佢嚟嘅主要唔系要教人做啲咩嘢，我哋唔系教我如何得救，佢系救我哋，救我哋救主，唔系教主，呢系啱嘅。但耶稣嚟都唔系纯系为咗救嘅喎，佢真系要教嘅，即系耶稣嚟有唔同嘅目的，最主要系救，但另外咧系教。透过咩教导啊？透过佢言语嘅教导，透过佢行为嘅教导。所以佢问呢个问题咧，你估耶稣在世上侍奉三年嘅里边？他花時間在行神蹟奇事多，因為栽培門徒多了。其實呢，是栽培門徒是更多時間。而栽培門徒包括了有言教，也都有身教。所以他們的師徒關係就不可以今天我們的師徒關係的。今天我們的師徒是回學校見到老師。以前那個年代，知不知道什麼黃飛鴻啊？那個年代他們的師徒是怎樣的？一起住，一起去觀察老師所行所作，好像黃飛鴻或者孔孟那個年代，即是從老師所言所行當中得到幫助。所以耶穌花很多時間來栽培十二門徒，也透過他所言所行的來到去讓門徒有所明白。所以不单是他说的什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成为世门徒和所有基督徒我们的榜样。我们叫基督徒意思是什么？是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基督如何，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很重要的这件事，基督徒要像基督的。如果基督徒不像基督的话，未必是基督徒来的。譬如基督讲慈爱，讲宽恕，你呢嬲呢个嬲嗰呢个嬲嗰个，咁你系话自己基督徒，自己基督徒，但你未必真系基督徒，因为你冇样耶稣嗰个样式。同大家讲下十诫，十诫，耶稣系讲过律天地会废去。整个话语律法是不会废去的，所以耶稣也是对十条诫命，他本身是遵守十条诫命，也是成为信徒去以耶稣为榜样 去遵从十诫。十诫不是属于过去的，十诫属于永恒的，永远的。有人识背十诫啊？难啲我怎样划分十诫啊？我最常的讲法是分四六，是不是？第一诫话咩啊？四六，你话除我以外唔可以别神，第二个话咩话？唔可以刻偶像。第三啊，唔可以妄称主名。第四咧，啊？第四是当守安息日。第五是要孝敬父母。第六开始呢，不得杀人，不得奸淫，不得偷盗，不得作假见证。最后一戒就不可以贪心。我们一般人讲是分四六的，前四后六。前四是讲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后那六条呢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后六条的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 但这个讲法是有些问题的。什么问题呢？第一，不工整。你知不知道佛十八十戒有几多块板的？啊？三块？两块？哇，三块，两块。咁如果你知道我个人咧，我中意工整嘅吓，行过啲台台凳凳，我觉得唔齐整，我会搬少少嘅，啊，即系我中意齐齐整整嘅。咁两个佛板，一个系四，一个系六咧，系对我嚟讲系唔系好 balance 啊？做人要 balance 噶嘛。咁唔工整都唔紧要啦，仲有一个更严重嘅问题，以佛所书话，当孝敬父母。因为这一条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你会蒙祝福的。嗱，十条诫命带应许，即系你十条诫命多数都是罚的，你不做的话咧，就会得到惩罚。惩罚孝敬父母就会得到神的赐福，你会得到长寿，在世长寿。是不所书话，你会呢、这个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咦？咁就问题嚟啦，哦。众诫命都冇应许，得呢一条有应许，即系你连孝，你连尊重上帝都冇应许，你尊重地上嘅父母就有应许啦，明唔明个问题啊？咦，咁就问题咯，咁即喺地上孝敬父母，仲紧要过孝敬天父，系咪啊？长话短说，我咧。写一本书叫《永恒的十戒》，做 promotion 广告时间，呢个插入式广告啊。不过啲系电影嗰啲系暗嘅，我哋系摆明唔该嘛做广告嘅。我写一本书《永恒十戒》，我系分五五嘅，即系我将孝敬父母咧系列为喺前边嘅，系五五。点解五五咧？系因为。孝敬父母那条不是只是单是讲地上的父母，那条其实讲紧都是讲紧人同神之间的关系，人同神之间，即是说你能够孝敬天父的话，你就能够孝敬地上的父母，你不孝敬地上的父母，你就不可能孝敬天上的父母。一个不孝顺父母的基督徒，他很敬虔，你说什么来的？你信不信有人存在？我不信。对父母完全不孝顺，但好敬虔天父嘅，呢个系咩嚟嘅？我真唔知点形容呢啲人，冇可能。神用天父嘅角色去同人彰显我系天父，意思即系话父母系好紧要嘅。人同神嘅关系同人同父母关系划分唔到嘅。你爱天父就会爱地上的父母，你爱地上的父母的话，你就延伸出去天父之爱。你不明父爱就怎么能够明白天父之爱呢？啊，就问另一样嘢，以后五诫命为例，后五条诫命呢，帮咗杀人，我哋杀人，彼得杀人，惩罚，彼得家人惩罚，彼得假见证惩罚。偷盗惩罚，全部都有根有据系惩罚嘅嘛。第十条咧 ，Peter， 你贪心得唔得噶？贪心可唔可以入罪噶？可唔可以入罪噶？唔可以入罪嘅。贪心对戒名，话边个唔贪啊？明唔明啊？贪之余，我唔会做嗰样嘢，咁先使你厉害啊嘛。贪系唔可以成为戒名嘅，严格嚟讲，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其他戒命可以，但贪不可以戒命噶嘛？你冇人坐监，点解啊？法官话因为你贪咯，唔得嘅。所以你第十条戒命其实唔系真正嘅戒命。点解话系戒命？不过第十条戒命系前四条戒命嘅基础嚟嘅，明唔明我意思啊？点解你杀人啊？一般嚟讲，因为贪。点解你奸人啊？因为贪咯。点解你做假见证啊？因为贪。明唔明啊？点解偷嘢？因为贪。所以。前六七八九条诫命的根基是第十条，第十条是前四条诫命的 conclusion 来的，明白我意思吗？ 同一样原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是诫命，但是前四条诫命的 conclusion 那个根基是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同埋尊重天父，明白我意思啊？所以就很工整了，前四条有个跟有 conclusion 是讲人同神的，后五条六七八九是诫命，但第十条咧系个基础。当你唔贪嘅话，你就唔会犯六七八九；当你能够孝敬天父同埋地上嘅父母嘅话，你就唔会犯一二三四，明啦？好啦，咁我先慢慢将个焦点摆喺孝敬父母呢条诫命。耶稣嚟唔得要救。耶稣要来教导，要问一个问题，耶稣是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是不是？那我们重温圣经看的时间，我们说耶稣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我同大家记得个故事，耶稣十二岁嘅时间跟父母去耶路撒冷朝圣，喺嗰度喺当中嚟有所学习。佢系一个听从父母嘅人，陪同父母。咁后来圣经就冇再提到，即系约瑟啦，即系佢爸爸啦。一般相信咧，佢就英年早逝，好早死咗。耶稣有冇兄弟噶？有兄弟妹妹噶。有唔系兄弟，有弟妹嘅吓，有五个最少啊。咁所以天主教嘅讲法系好奇怪嘅，即系玛利亚生咗耶稣之后咧，如果一生手童贞呢个讲法好奇怪。点解你一定要童贞先至显到佢个神圣？呢个系好奇怪，同圣经亦都矛盾咗。玛利亚之后有生儿育女嘅，边个最大仔啊？耶稣，我几富唔富有啊？唔富有，点解啊？好最简单啦，因为佢约瑟玛利亚，当佢出世之后喺圣殿献祭，人哋献牛羊，佢献乜嘢啊？献雀仔，点解？因为穷咯。佢阿爸做咩噶？木匠，拿撒勒系咩地方嚟噶？小地方，冇人知嘅。咁即系佢系穷家庭嚟嘅。咁爸爸过身之后，佢就要承担照顾妈咪、照顾五个儿女嗰个责任。咁你又唔使担心，点解？佢系神嚟噶嘛？咁啊，跟住就九大鬼啦，咁啊早餐预备啦，呼啲木就可以自己飘嚟飘去咁，你得唔得啊？傻啦！头先所做嘅一切叫乜嘢啊？叫做神迹。耶稣几时行第一个神迹啊？啊！后来出去侍奉，在加拿分现他行第一个神迹，即之前所有的嘢都没有神迹的，锯嘢又锯嘢，咁即系话，当他阿爸死的时候 ，he can do nothing。嗱，呢个其实即系拖咗少少啦，呢个其实好惨嘅。我相信耶稣是有个能力医爸爸救翻生爸爸的，但他不可以做，因为时间未到，明唔明嘅意思啊？所以佢虽然有个能力，你想想下，你有能力去帮爸爸，但你不能够帮爸爸，那个心情是很惨的。你哋唔讲呢啲啦，讲翻佢哋父母，即系佢爸爸唔喺度之后，佢照顾整个家庭。一个问题，好少人问嘅，点解耶稣唔早就嚟侍奉呢？你知唔知道三十岁侍奉啊嘛？点解唔廿岁咧？吓，呢个冇答案，冇答案。其中一个可能性就系佢等啲弟妹长大，照顾妈咪够时间啦，就出嚟嚟到去工作。做木匠辛唔辛苦啊？你有冇斗过木啊？未斗过。 但牧师辛苦的。圣经在讲约翰福音提到，当时耶稣三十岁，有些人望佢，知唔知望话几多岁啊？知唔知几多岁啊？五十岁。当中有冇三十岁嘅人啊？吓，如果系去街市买嘢，三十岁俾人问阿伯要咩嘢啊？你有咩感觉噶？仲买唔买啊？即系耶稣三十岁啫嘛，但系俾人话五十岁，点解啊？是不是因为他三年的侍奉很忙碌，很忙所以很辛苦？可能是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照顾母亲照顾弟妹是很辛苦，在小地方里面照顾他，是一个孝顺以来孝顺父母的人，特别孝顺妈咪，当爸爸不在之后，后来出去侍奉呢，那三年里面他没有离开过拿撒勒很远，最主要侍奉的范围是加利利，加利利现在你是接近拿撒勒的，即其中的原因可能都是想接，即是不想离开妈咪太远。后来加拿婚宴，一个问题，玛利亚知不知道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救世主？知道。其实都惨的，我说这个孝顺仔系呢、这个心情系我哋冇嘅，因为玛利亚一被天使话你会生尼赛亚基督嘅时候，已经讲一样嘢，就系、是、你将来所生下嘅会遭遇好多好惨嘅嘢，佢嘅遭遇会刺透你嘅心。即系我成日觉得玛利亚有两样嘢好，即系两样嘢系好值得我哋学习嘅。虽然圣经提玛利亚唔系好多，第一。他的顺服，未婚你要我生仔，哇，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什么？在当时来说，随时被人找时候打死。当约瑟知道那个未过门的妻子有新人，跟着你告诉我，你圣灵感人，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啊？傻啦，怎会信啊？好彩后来天使跟他说，那么约瑟才信，要不然被人休了。离晒谱嘅，吓、啊、真系唔知道同边个搞鬼就生咗个，即系话圣灵感人，你真系要失明，但系佢哋明唔明啊？即系玛利亚有好大嘅顺服嘅心，先至去承担呢一个责任。虽然好开心嘅事，个个女性都期望生尼赛亚，但唔系咁生啊嘛，系咪啊？佢仍然开心噶，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但是背后仍然都要承担很大的限，人的眼光限言限语，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他们神的顺服。另一件事好值得学习的，就是你的圣经好像记载之后，譬如说他的例子刚才提到天使说你的将来你的儿子的遭遇的会刺透你的心，圣经就说玛利亚将这件事藏在心里仔细思想，即是他不是听过就算，他将这些藏在心里面。即后来在十二岁时间去圣殿，他们找到耶稣了，因为耶稣留在那里同父母失联了，后来找回之后，耶稣就说，十二岁耶稣说，岂不知我要以我父家的事为念。你看圣经，圣经竟然说什么？玛利亚将这件事藏在心里。牧师传道永远有一个梦想，梦想就是今晚六点钟，你隔离嗰个隔离嘅屋企人等你。今日牧师想就讲乜嘢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冇藏在心里，仍然通常我哋话咧三点钟咁上下咧，你忘记一半噶啦。五点钟到你忘记大概四分之三啦，到大概九点钟临瞓咧就会烟消云散，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玛利亚唔系啊，将佢所听说话、天使说话、耶稣说话藏在心里，反复思想。有一个问题系死冇答案。似乎你怎么看？ 瑪利亞敬虔，瑪利亞的信服，瑪利亞對神話語的看重，究竟有沒有影響到他的兒子耶穌啊？沒有答案，聖經沒有說。對於某些人來說，覺得一切都是自然的，因為他是神的兒子，他自自然會順服，自自然就會什麼什麼，自自然什麼什麼什麼，他面對試探自然會勝過，不會怕怕試探的。弟兄姊妹，在以曠野40天曠野試探為例，如果耶穌是英文叫 infallible， 即是不可能被試探到的，明白嗎？試探那個試探還沒有意思啊，沒意思，他是 infallible， 他不可能跌倒的。不是，耶稣是会跌倒的，耶稣脚目是用力的，耶稣在面对旷野试探，耶稣用生命记的经文来回应，当时他还未行神迹，为什么他懂生命记经文呢？因为他背经，即是你不要将所有东西，将神耶稣带到神废，什么东西都是自然的，耶稣听神迹不同嘛，我能够将我的神经系统消失，咪掟咯？喂，大啲啊，冇啲力水啊，会唔会啊？客西马利园，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看如咩话？缺点？点解啊？因为惊，十字架好痛噶，嗰系人嚟嘅。当耶稣系神，但佢同时系完全嘅，佢系完全嘅神，呢个完全系人，所以佢会惊嘅。如果我哋话耶稣完全唔惊，我哋将耶稣个十字架嗰个牺牲、嗰个承担，咪完全抹杀晒。佢面对试探嗰个死人，要胜过试探呢样嘢，我哋完全抹杀晒嗰个耶稣所成就嗰样嘢。耶稣系要胜过试探，最后从旷野圣经讲好清楚嘅，旷野40天试探之后，撒旦咩话？暂时离开佢，咩叫暂时啊？什么暂时啊？有没有看过 Terminator？ 没看过，你不看戏的？哦， Terminator 的名言什么？ I will be back， 我会回来的，实际上我会回来的，我暂时离开你的。耶稣一生都受到试探，十字架上仍然受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救自己啊，他可不可以救啊？可以。你想有个，我完全想象不到那个惨况，就是痛到死，他有没有能力自救啊？不痛，下面所有钉自己的人全部死晒，得唔得啊？得同唔得好紧，唔紧要，好紧，好大分别噶。唔得就你想乜都冇用啦。佢得嘅话，就要胜过自己，唔会施行嗰个神迹，明唔明我意思啊？嗰个系好难胜过噶。好难成过，你想象那个难成过。That's why 十架车前一句最屌嘅说话叫咩话？胜了。英文仲好，英文叫类似系 I did it， I did it。你想象下，赛跑，跑，隔篱嗰啲人，喂，跑快啲啊，俾你赢喎、啊，你明唔明啊？你知我讲乜个？你想象下喺咁嘅贿赂情况之下，明明只要赢胜咗之后，嗰人会唔会啊好高兴啊？高咩兴啫？你跑唔完咧，啲人话快啲啦，走晒嚟噶啦，仲唔快跑啲？唔系，嗰个情况唔会系挨爹嚟嘅。但耶稣真系胜过一切，胜过试探，胜过对死亡嗰个恐惧。肉身上的痛苦，最后他说什么？说 I did it， 他是真心，他最后胜过试探。所以耶稣，我们要从一个另一个角度看耶稣，不要将耶稣看到神化。所以他不是样样东西一定是样都掂的，而在这个里面，我个人相信玛利亚成为了耶稣一个好的榜样，学习对耶稣、对神的顺服，纵然自己不愿意， 仍然信服。这件事就反映在客西马尼园面对十字架，他害怕的，但是说什么话？父啊，若是能行，可不可以将这个苦杯挪去？但是跟着说什么？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照你的意思。这个其实跟玛利亚那个属灵那个态度是一致的。我个人相信玛利亚对耶稣是生命是有个 impact 的，有个影响在这里，而得到耶稣对他很大的尊重。玛利亚做玛利亚不容易的，曾经讲过，一开始要蒙受未婚即未过门先人这个这样的事，这样的难处。跟着天使说，你将来的儿子很惨的。耶稣玛利亚完全知道他的儿子将来会有什么下场的。而耶稣知不知道他的妈知道他的下场的？再说一次，我觉得混乱一点。耶稣知不知道玛利亚知道耶稣将来会受到很大 的痛楚的？知道。哇，这件事是惨，他越孝顺父母就知道他的遭遇会刺透他的妈玛利亚的心。所以你从这个看耶稣和玛利亚的关系很特别的，是大家一起去面对耶稣所以承担那个错，那个痛苦。三年里面曾提过，耶稣没有远离拿撒勒的。那你记得一次侍奉当中，玛利亚和你弟兄你兄弟弟去探耶稣，那人说耶稣啊，你母亲和你弟弟在外面，记得耶稣说什么？记得啊？什么话？我不记得，你记得？耶稣说什么？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弟？接着说什么？只有凡奉信奉主名听从主道的人，就是我母亲，就是我弟兄。这个说话，这个就是我弟弟，这个说话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爱不是只是爱我们父母，只是爱我们的朋友，只是爱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邻居，我们讲博爱的。耶稣透过那个例子教导的人，所有遵从神旨意的都是我母亲，我不只是爱我母亲，也爱所有人，神爱世人。但是这个说话玛利亚听到会怎样？如果你是玛利亚会怎样？仔，唔系阿 Peter， Peter， 你阿妈出面揾你啊 ？Peter 就话：边个我阿妈？你阿妈听到点啊？伤心，你明啊？呢个系神之常情。呢个其中一个例子就系玛利亚嘅心被刺透，但佢明明背后嘅意思啊，明玛利亚唔会即系唔会介怀耶稣所讲嘅嘢，因为玛利亚知道耶稣嘅角色，但会唔会受刺痛啊？命还命，痛还痛，是两回事。所以做玛利亚的这个角色是不容易。最后十字架，我们常常讲到十二门徒在耶稣被捉拿的时间四散，只有两个人跟着，两个门徒跟着，一个是哪两个？一个约翰，一个是彼得，但是彼得呢就离远啲嘅。有人问他，你是耶稣的门徒啊？我认得他。他说什么？ No no no no， 三次不认主，最后没有跟到耶稣。十字架下只有一个门徒誓死追随，那个是谁啊？约翰。另外就是妇女，因为妇女可能当时的环境没那么危险，又不是耶稣的 门徒，包括了玛利亚在内。那一幕我们常常会疏忽了，或者是轻忽了。你有没有想过玛利亚的心？ 住自己的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话几痛就几痛。玛利亚，我前两预咗嗰日嘅，耶稣都预咗嘢。玛利亚，咁耶稣冇话阿玛利亚冇嚟啦，啊你咪耶稣俾佢嚟，最后一面。但系见咗场面系好痛，好痛啊！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个过程唔系净系十架，之前已经被鞭打、被折磨，最后钉翻十架。十架特征系咩啊？特征就系慢慢死。十架同斩都唔同噶喎。如果有一日冇人嚟啊，我要俾人判死刑，任我拣咧，我一定拣斩头噶，一定拣斩头。唔好讲笑，点解啊？好似好恐怖系咪啊？但系其实你都知道啦，咩，我几乎想问有冇人俾人斩过啲？我都冇俾人斩过，但你想象一下，斩嗰嘢系唔知零点零几秒，跟住你就同嗰摸神经噶啦，你明唔明啊？系，哦冇咗啦，即系你嘅痛嘅信息都未去个脑，你已经冇咗啦，所以好。設計嗰啲斷頭台啊、斬手嘅人係一種恩慈嚟嘅，即死啊嘛，明白嗎？唔痛噶嘛，真係唔痛嘅。我想象唔到會痛，斬咗係咯，已經死咗啦。你痛咩？痛到邊啫？十架唔同嘅，慢慢死。瑪利亞睇住嗰時候，瑪利亞同耶穌大概都痛，見到阿媽痛。跟住我知十架出現有一個笑話。十戒是不是遺言來的？不是遺言來的。十戒是不是表達到耶穌未完的心願？得一句，十戒七言裡面只有一句是正式的未完的心願。什麼聲音表達十戒七言？今晚翻屋企，咁夜晚如果仲记得我讲咩嘅话咧，搵啲纸写低，试下数唔数到十架七言。最易记得系咩啊？成了啦，系咪啊？咁最简单成了啦，系咪啊？跟住咩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所作嘅不，他们不知道。定系好读有几句系嘛？父啊，我将我啲灵魂交在你手里。另一句好痛，令人好痛嘅说话就系、是、我啲神啊，我啲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耶稣要背负世人的罪，罪一生。我小个自细有一种恐惧嘅，恐惧咧，因为我住嘅系呢洗耳区，嗰啲公厕叫干厕，干嘅。我自细有一个恐惧就系惊失足，失足。我同我阿媽講，如果我一日失足嘅話，你唔好救翻我，救翻你嘥藥費啦，死咗算數啦。你想象到圖畫，但唔好似我想講就係，就算我當時失足跌咗落去，都比唔上耶穌當時個污糟，完全冇得比，因為耶穌將古今中外所有人嘅罪行污糟背在身上。污糟到極點，所以嗰一刻裏邊，佢就同父神分離，從未試過分離。佢喺嗰刻裏分離，係好痛嘅説話。父啊父啊，為什麼離棄我？從來未分開過三位一體，嗰刻裏面分開，好痛，好痛。但係另一句又好痛，唔係痛而係佢個有啲心願未了。咩心願啊？就佢、是、嘅母親。佢記掛住佢母親，我死咗之後，之後出去復活，但係我母親分離，佢點算咧？佢點算咧？佢記掛住呢樣嘢。呢、這個時候十字架下有佢母親瑪利亞，同埋有約翰，佢又講個説話：母親看你的兒子，兒子看你的母親。嗱，呢個説話有兩解嘅喎，你睇聖經書有兩解嘅。咩叫耶穌話看你的兒子咧？有一种讲法就是阿妈，你唔好眯埋眼唔睇我啊！我因为惊痛心唔望我， 望我，望我流血，望我你的儿子，即系望我啊，望耶稣啊，明唔明啊？即系呢种解法，呢种解法我唔系太接受嘅啊，因为我唔信玛利亚系全程冇望，冇望就冇意思啦。佢已经啊，玛利亚有望，唔系佢都冇意思。玛利亚有望耶稣，所以嗰句说话唔系话妈咪，你看我，唔系。另一种解法是我觉得较合理的，就是玛利亚，你看约翰，他是你的仔，我将你交托给他，玛利亚托交给约翰，然后约翰看你的母亲，就是麻烦你帮我照顾我母亲，唯愿你都是托付妈咪俾佢咗爱嘅门徒约翰，这个表现到喺十字架上耶稣在最牵挂嘅。当然救恩佢已经成就咗啦，成了成就咗，唔单止成个试探，亦成就救恩。但系有啲嘢未完嘅心愿，就系佢妈咪点算呢句交代俾佢有信任嘅约翰。考下你啦。约翰有没有履行承诺啊？咁可能你会谂一样嘢，就系后来我知十二门徒全门徒十二使徒全部殉道啊嘛，即系全部被斩首啊，即系殉道，得一个系流传嘅啫，嗰个就系门徒约翰。他没有殉道，但是被人捉了去什么岛啊？你问多少名字？叫拔摩岛，在那里软禁他。那你说哇，会被软禁，即是什么都他不可以照顾耶稣母亲玛利亚啦，啊，因为在那里，我知道拔摩岛的时候他写成了启示录。但是圣经告诉我，不是圣经，就是历史告诉我，他最后在拔摩島是軟禁一段時間，跟住釋放，然之後咧釋放咗，最後死喺以弗所。我同教某啲弟兄姊妹就去過以弗所嘅，嚇嗰度就見到門徒約翰嘅墳墓，所以約翰係葬喺以弗所嘅。我去過幾次聖地，但係得一次係去以弗所。我好想去埋隔篱一个唔系好远嘅地方，嗰个地方就系耶稣母亲玛利亚嘅坟墓。不过可惜因为嗰啲车期嘅缘故，唔够时间，所以只能够去唔到。吓，玛利亚嘅坟墓喺以约翰嘅坟墓附近，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咩意思啊？很明显，最后玛利亚是跟着约翰生活，约翰一生照顾耶稣母亲玛利亚，履行那个的承诺，以玛利亚视为他自己的母亲。这里不单止表明到耶稣对母亲的忌讳，那个孝道视为我们的学习，成为学习孝顺父母，从耶稣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不过我常常觉得这个年代孝顺父母是难一点的，你知不知道？我们现代人孝顺父母是难度高一点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以前那个年代越老就有智慧，越被尊重的，因为他们学习多一点嘛，孔孟的老人家哇，个个都跟学嘢噶嘛！呢、这个年代一百年前世界转咗，点样转法啊？越老等于咩咧？唔识电脑，唔识手机啊！唔好意思啊，呢度先讲啲语嘢。我任何电脑问题，任何手机问题，我系一个彻由头到尾嘅电脑盲嚟嘅，都唔识电脑嘅，我唔识手机，一有咩端豆腐咧，我捉住我女婿。所以 佢哋兩個女都識揀，即都識揀啲識電腦嘅人可以幫到我。我係咁嘅人嚟嘅。今日嚟講，越老得而家唔識電腦，唔識科技啊！從來未試過世代係下一代掌握所謂嘅學問，而上一代咧勾。不過我從來唔承認我勾嘅，我從來唔承認我勾嘅，我都未煙過點勾啫，傻嘅你都，我都未煙過你話我勾嘅啫，傻嘅。但係呢個年代係老人家等於落後，等於就唔識即係唔識噶嘛。所以我哋呢個年代裏面，主要孝順父母係難啲嘅，加上現代科學進步，啊呢樣又好想講啫，驚得罪人。今日啲人一般嚟講長命啲嘅，長命啲，但未必定健康，總之長命。啊，佢可能唔健康，但係可以長命。你明我意思喎？一個説話好難聽嘅，久病床前無孝子。你今日好多人都要面對同一個問題，所以我想講就係喺呢年代裏邊有孝道係唔容易嘅事情，加上好多生活環境、文化改變，要仍然有個孝道係唔容易，所以好多西方人、西方嘅社會真係好早已經唔照顧父母嘅啦。作為唐人喺母親節嘅時間，特別信徒我哋挑戰大家守孝道，好孝道，因為呢、這個因為我哋。聖經講到嘅孝順係第一條戒，應許嘅戒命。中國人話百行以咩話？百行以孝為先，我哋要學習。我常常記得寫到我時差，其中一個影響就我唔知時間。我可以講到三點定四點鐘啊？嚇 ，Peter。講到三點四點，要遠啦！我驚人掟嘢。我好記得細個時間，我唔好都唔記性記性差，但係有詩我係記得嘅。梁上有雙燕，翩翩紅羽翅，含泥兩全間，一巢生四兒，四日夜長索食聲滋滋，係咪啊？跟住母瘦初漸肥。欣赏庭树枝，两只燕子生一对仔女，仔女辛辛苦养大，跟住就欣赏庭树枝。点知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雄雌雄空中鸣，声尽呼不归，却入空巢里，昼丑终夜悲。走咗去，走咗去，唔翻嚟。咁啊，两只老嘢飞翻巢嗰度。周草中夜悲咯，记唔记得首诗点完嘅？燕燕以物悲，燕当反自思。思以为初日，高飞背无时。当时父母念，今日已应知。当时你细个。感激父母，当时你父母的心情，你根本应该知道咯。弟兄姊妹，如果你仲有父母在堂嘅话，孝顺父母，唔系净系 father mother stay 先至 show 下你啲孝顺，多孝顺父母。另一样嘢，你冇留意一样嘢，耶稣。话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其中仲有含义就系唔好将净系你阿妈先当你阿妈，即系你嘅仔先系你嘅仔。有啲我要 extend 嘅，系咪够钟啊？好啦，因为时间关系，所讲嘅我嘅说话，中国名言好有意思嘅，我好中意，你一定听过嘅。叫做忧唔忧，以及人之忧。下一句系，哇，好犀利嘅！忧唔忧，人之忧，唔系净系爱你嘅儿女、你嘅孙，爱埋其他；忧唔忧，以及人之忧，爱埋其他啲；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唔系净系爱你父母，其他啲老人家就唔系我父母。Who care？ 有能力嘅， 帮助，冇能力嘅为年长嘅常常祷告，你都去关心。呢、这个年代系一个亲情冷薄，成日都话菜冇菜味，饭冇饭味，人冇咗人情味，你真唔真同啊？有认同啊？喺个年代里边，让我哋重亲情、重友情、重我哋嘅父母。唔好净系今日啦，平时如果你唔系同父母住嘅话，多啲去，多啲探佢，多啲去探望。你未必常常有呢个机会。树欲静而风不息。下一句咩啊？子欲养而亲不在。我同心祷告，真爱天父，我知道耶稣呢个世上嘅时间，为我展现咗好美丽嘅榜样。无论你对父神嘅敬虔顺服，亦或系你对父母嗰个孝顺，神啊，帮助我哋，让我哋喺地上尊重我哋天上嘅父亲。你在地上孝敬我们的父母，也都是去尊重去关心其他的老人家。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